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我哋咧 原班人马，我家 系嘛， 我家 同大肥同我，咁啊继续讨论下嗰、那个，其实咧港独嘅议题其实都未讨论完啦。嗱，香港咧其实咧系咪一个即系点讲咧具备条件去独立咧？坦白讲，如果冇中国大陆呢个因素咧，系可以嘅，系咪？因为有新加坡啊，跟住你睇下，好似欧洲有几个小国啊，例如马耳他啦，跟住就系呢个列支敦士敦啦，或者列支敦士敦，两个译法都有噶吓，吓、啊、咁有啲咁嘅小国啦，另外有个卢森堡啦，系咪？咁佢哋好细，卢森堡同埋列支敦士敦仲细过香港嘅，列支敦士敦嘅领土大约等于一个中环咁上下嘅啫， 系啊， 吓、 啊、 人口又少。吓、啊，佢系以卖邮票同埋做洗黑钱中心，即系嗰啲避税天堂啦吓、啊，就出名嘅。咁啊，头先讲开咧，香港啊有个富商就叫冠城中标，吓、啊、就姓杨，就姓杨嘅，最近先起冒起嘅啫。咁佢咧嗰间公司都系最近买壳翻嚟嘅，系喺广东道开咗好多间铺咧，就卖表嘅。嗰阵时自由行应该搵到好多钱，吓、啊。咁咧，佢咧就收購咗一間叫做咧富帝銀行喺列支敦士登收購咗八成幾股權。啱啱今日新聞報就話咧，嗰間銀行咧俾黑客攻擊，就勒索佢十分一嘅存款嚇。咁啊，先再次令即係大家記起列支敦士登嘅啫。因為以前咧，如果你係教科書又或者睇嗰啲乜鳩嘢類似風情畫嗰啲咧，就知道佢係靠以發行郵票就賺好多外匯嘅。係因為以前我有買嘅。买邮票啊，所以我都有知道，但系咧，我哋系从来唔会买嗰啲邮票，因为嗰啲邮票咧系冇升值潜力嘅，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睇翻香港，以香港嘅人口多过叫做嗰、那个叫苏格兰， 苏格兰人口事嘅， 苏格兰先700万人。嗱，香港有自己嘅 货币， 自己嘅股市。有自己嘅警察，當然冇軍隊啦。其實香港係具備曬所有嘅國家嘅條件，只係佢從屬於以前就英國人，而家就係共產黨，係嘛？咁我哋撇開，對於香港係咪一個理想嘅咧？如果你係獨立嚇，即係咧老實講，如果冇一個政治環境，冇中共喺度咧。其实独立梗系好啲啦， 系因为我哋有自己嘅法律， 乜嘢都有自己噶嘛， 乜嘢都系自己嘅， 系啦。但系大家睇漏咗一个因素就系中共啊嘛，因为中共喺香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通往世界嘅窗口。当中国一穷二白嘅时候，50年代韩战俾人哋封锁，去到80年代改革开放呢30年，中国嘅就系靠香港呢条罅。是勉勉强强为他输血呢吊住他条命的。到文革后期其实中国是差不多崩溃的。整个国家是靠香港救回他的。坦白说。你去到80、90年代香港人投资中国全世界第一，到现在都还是原来条数。 是没错。不过有条是假数来的。好多人呢就落咗嚟香港攞咗身份证，香港开公司，用香港再辐射返上大陆，要计埋呢一部分。 哦，咁啊，好多嗰啲咧，系一种咧类似，因为香港嘅牌子值钱，佢就嚟香港就赌一阵金，就好似哇哈哈或者周六福一模一样，佢就话俾你听，我系香港周六福，其实系流嘅，系咪？咁好多嗰啲公司，我翻大陆，去到上次去郑州见到有一间叫做香港，叫做唔知叫做老乜乜定系咩口味咁样，又系写打正香港嘅，咁我食嗰啲鱼蛋都几似香港，佢卖鱼蛋啊、鸡蛋仔啊、烧卖嗰啲嘢啫嘛，嗰啲味道都好似，但系唔平嘅，好贵，10蚊几粒鱼蛋人民币，其实算系好贵嘅吓。咁变咗咧，香港呢个招牌大陆嚟讲系好值钱，但系大陆亦都要好去依靠香港，所以。如果你要独立争取独立咧，你即系从佢个袋里面咧割一分肉走，佢一定同你搏命嘅。搏命咧，佢系不惜要同你玉石俱焚，因为还定冇咗啦嘛。一嚿嘢还定冇咗嘅，老实讲啊，即系正如以前我讲过有个嗰啲盗墓嘅逻辑啊，去到嗰啲冇盗墓嘅人咧， 攞唔到走我就打烂你，攞个头。 冇错啦，先攞嗰啲精品啊，花樽啊、瓷器啊，全部攞走晒。跟住啲大嘅佛像咧，净系斩个佛头，所以你去荷里活度行咧，全部都系佛头嚟嘅，冇身嘅，因为个身太大， 就攞唔到就 个身咧有两个人咁高，佢咪净系攞个佛咯，个佛头已经一米高噶啦， 冇错， 系咪个身有3-4米噶嘛？ 所以佢係將帶唔走嘅嘢全部打爛粉碎，係唔會益客家。呢個首先，因為古董咧冇一樣啊嘛，即係古董嘅市場係有講物以罕為貴嘅嘛。市場哦，掘開個墓裏面有好多陪葬品，因為喺流出市面上就唔值錢噶啦嘛。当佢攞走晒所有古董，连啲砖瓦都唔留俾你嘅时候，佢个批货咪好值钱咯，一模一样嘅。咁中国咧，共产党你当佢盗墓都好啦，香港俾佢盗到，你喺佢手上，佢咪值钱咯。你一话要脱离佢，佢宁愿打烂你都唔会益你，吓，所以佢系会摧毁你嘅。即系你话系咪可行咧？如果冇共产党呢个因素咧，系香港系真系可以独立嘅。系嘛？咁我哋有时都要顾下呢个政治现实啦。即系头先我哋上一节讲。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嘅关系，其实就似而家嘅中国同香港。不过而家嘅中共比起 强大一百倍唔止， 即系五十年前嘅马来西亚强大一超过一百倍， 冇错啦。 可能都唔止一百倍，系咪？论军力，论呢个影响力， 论人口，论 人口，同埋香港嗰个具备个条件咧，亦都太咩啦，太差啦，系咪？ 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好单一嘅。已经同我，因为呢十几年咧，我哋香港同大陆嘅关系咧分唔开 啊。系啊， 钱包括地产，包括钱股票，其实大陆嘅因素好影响。我哋成个香港就靠金融业， 系啊， 货运业厂喺晒佢嗰度，所以物流业都系假嘅。 所以你谂下啦，自从2007年咧嗰、那个31976爆咗煲之后咧，31900点咧。到而家都一路上唔翻，点解咧？因为香港嗰个成分股好大比例系啲国企，而啲国企冇运行，大家都知道佢啲国企其实系一个冇经济活力嘅一个国企，佢哋咧系好多产能过剩啊，好多贪污腐败，好多假账、坏账、外坏账，根本有呢啲咁嘅因素喺度咧，佢哋嗰啲 P/E 系唔可以咁样计，即系话诶恒指而家好低啊，啲 P/E 历史低位啊，冇意思噶，嗰啲系数系假噶嘛，你攞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跟住再攞嗰啲中石油，嗰啲数系假噶嘛，你个 P/E 唔系嗰个真数嚟噶嘛，所以你用嗰个嚟计衡量系唔准确嘅，唔能够攞历史市盈率嚟计数嘅，因为咧你已经俾一堆假货，俾啲 A 货咧系沟稀咗你嗰个比例啦嘛，你嘅含金量低。低咗啦嘛，你唔系九九金嚟噶嘛，你系瑞士金嚟嘅啫嘛，系嘛？有冇你而家有听过瑞士金知道啦？佢成色唔够噶嘛，系咪？印尼就卖紧瑞士金噶啦，东南亚都系买瑞士金嘅，全部成色系998嘅啫，系咪？就系咁啊。咁变咗咧，我哋睇翻你嗰、那个即系、就是、各方面嘅条件，同埋咧回归咗呢十几年咧。两地嘅经济，头先你讲物流好，其实 乜嘢都系， 所有咧基本上已经两只脚已经黐埋咗，好似连体婴咁黐埋咗嘅，分唔开嘅。你夹硬分开，斩开佢就只能够系嘛，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咧，系冇嘅。 因为成个经济，你做咩都好啦，你起码你经济要独立先，你样样都得嘅。但系你经济而家基本上两个扣死咗， 系 而家所有嘅工程啊终止啦，系咪先？ 系 你而家你所有嘅。贵重物业啊，各样嘢即系中环开始，而家所有嘅中资慢慢都有蚕食紧， 慢慢卖咯，慢慢卖盘咯，吓你而家等于中资取代港资取代华资， 系啦， 就等于70-80年代华资取代英资一样，慢慢转。 你而家你睇中国银行同埋建设银行喺香港嘅进取法，系咪啊？中国银行即系有个网友，佢又俾咗问题我，佢话佢开唔到户口啊。即系成立间公司，佢真系开唔到户口。 系， 我话你中国银行去建设银行咪得咯。 系啊， 建设银行一定得。 哦，系啊，建设银行好松嘅。 系啊，建设银行一定得，因为而家个趋势佢争客，任何条件佢都做。 哦，系汇丰、恒生嗰啲拣客啊嘛，嗰啲叫勾捻大个鼻嘛。 系啊， 中银唔得啦，中银佢欢多多都欢迎，无限欢迎。嗱，咁我哋睇翻咧，其实点解会有咁多年青人会支持港独呢？是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社会令到他们觉得没有出路。他们觉得呢，因为最上好像上个礼拜有个调查出来，就是说呢香港那个叫做呢大学的国际化其实就是大陆化。因为呢他们 有73%接近70%是大陆人。 70% 是大陆人来的。那你那个国际老实讲，你中国成日都说国际是吗？中国指的国际是指什么呢？是指亚非拉啊嘛，系嘛？ 系啊， 古巴啊，朝鲜啊，系嘛？柬埔寨啊，跟住咧就系刚果啊、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委内瑞拉啊、阿尔巴尼亚呢啲咯， 喂，佢嘅國際咪依啲咯，咁變咗咧，你嗰啲嘅比例梗係好低啦，你梗係唔會有英國、法國、美國呢啲咁嘅西方國家啦，係咪先？咁所以香港係一個即係慢慢逐漸大陸化嘅城市，同埋啊，有一個講出嚟係令人好氣餒嘅，就係佢哋。在大陸來香港讀書的人呢，他們畢業出來的人工是多你香港人本地人三倍， 正常的、啊、如果給我有錢，我要做大陸企業的，我一定會請這些人，人脈關係你完全沒有，是他們先有，落得來香港讀書的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 是 普通人是來不到的，即系换句说话，即系你请唔好话高盛啦，系咪啊？ 所有 JP Morgan 啱啱请嘛，请嗰个689个女啦。 系啊，佢哋嗰套都系咁，你香港都系呢啲位唔系佢哋做，唔通请你个香港人咩？因为你本身冇人脉噶嘛，你冇钱啊嘛， 系啊， 系咪啊？所以必然嘅，你反而做医生啊，做成咧，你哋有优势。 系啦、 啊。系啦，但一讲系话做生意嗰样嘢，你哋全部都刮，人哋唔系卖佢嘅学识，卖佢知识，我卖我嘅人脉啊嘛。 系，咁所以咧，呢样嘢我哋又要怪翻香港嘅本土派啦。因为咧，2015年嘅好似3月8日啊，佢哋就喺上水就进行驱蝗行动啦。系嘛？咁啊，起飞脚踢一个阿伯70几岁嘅阿伯咧， 搞喊个细路女。 咁啊，搞喊个细路女咧，就话人哋走水货咧，原来打开系书嚟嘅，嗰啲学嗰啲教科书嚟嘅。啊，咁啊，变咗咧，依班人，我当时都话，喂，你哋咧，其实对你哋影响最大咧，就唔系依班走水货嘅人啊，对你呢班大学生影响最大嘅就系大学里面嘅蝗虫啊嘛。你哋应该系大专进行驱蝗行动啊嘛。结果一个都冇，理工有郑松泰喺度。系嘛？ 岭南， 岭南有陈文喺度，两间大学都系大量蝗虫喺度就读，竟然冇人起飞脚向嗰啲嘅人嘅书包度起飞脚，或者脚踢佢哋，系嘛？咁啊，呢样嘢咧系令到我好失望。你哋本土派嘅大学生啊，又会退出学联，系嘛？将来会更加有活力，更加自主，系嘛？更加独立自主。咁而到到而家。睇住一班蝗虫出到嚟，人工高你三倍，咁你哋都冇唔喺入边打，是等捉翻三五七过嚟打啊，掌掴啊，吐口水啊， 冇错， 要佢哋跪玻璃啊，戴高帽啊，巡游好似文革咁样系嘛？咁我觉得你哋咧，老实讲都系叫死有余辜，你哋俾人睇唔起系啱嘅，老实讲，即系大学生俾人睇唔起，你哋净系识得欺善怕恶就系原来70几岁阿伯你真系恰啊，嗰啲学生大陆学生你又唔真系恰啊？ 咁系咪有嗰啲富二代、官二代恰佢唔起啊嘛？ 哦，咁样啊，原来哦，咁啊， 你谂清楚啊嘛！ 哎呀，咁样稳阵啊，你哋去翻立克好为啊，老少算鸠数。 系啊，摆明系咯，系咪啊？ 嗰、那个好恰啊！ 系啊，恰老少，老少最多咪而家好似啊咁啊！我 最多就你 身体健康， 最就你生 cancer 冚家铲，系冇事嘅， 系啦，冇事嘅， 唔会有人打你，啱数嘅，唉。 啊，所以你哋咪谂好咯，你梁金金咪做呢啲嘢咯， 系啊。组织多次为立刻好啦，等你哋叫做可以满足翻自己嘅嗰个发泄翻自己嘅嗰个内心，有啲咩不满啊，系咪？咪向佢身上发泄咯，系咪？嗱咁啊， 立刻好唔系得噶， 点解啊？ 佢都话有个伙计个样好似向生噶嘛， 冇用噶，而家当日穿咗，而家揭穿咗， 但系佢哋个心一见到佢嘅时候，心有余悸啊嘛， 冇嘅呢啲， 系咪啊？ 我谂都冇嘅，冇咁嘅事嘅，唉。嗱，咁我哋睇翻咧，你见嗰个叫做大陆学生，占领香港啦吓，嗰、那个占领香港学位啦吓，咁啊再睇翻香港嘅大学生真系冇出路，所以先有咁多人支持港独呢单嘢咧。我哋由头到尾都讲系一个港独之父，叫做梁振英一手造成嘅，因为佢咧系任内咧系加剧香港人同大陆嘅矛盾，系令到咧撕裂咗香港。本身已经撕裂开蓝丝黄丝依两份啦，跟住又撕裂开中港矛盾，样样嘢咧坦白讲都系佢一手造成嘅，包括上个星期六有一单叫做咧重要启示、重要嘅嗰个指示嘅，正如啊呢个叫做咧。法轮功大纪元成日都话喺贵州唔知边个省边唔系边个县度有一嚿大石一裂开写住中国共产党亡吓呢啲嘢咧，其实咧历朝历代都系咁嘅，王莽啊 散漢之前都是整了一個石碑。 哦，從來都是。 啊，每一個皇帝到到五代十國最興的了，啊，突然間有天降異象，啊，有個隕石，啊，一鑿開呢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啊，你哪個皇帝想做的寫自己的名字 下去。全章都是，啊， 一模一樣的。 是，全部都是。 去到明，直接去到明朝，因為清朝就不用講這些 東西，一 出兵抵冧你。但是呢，中國歷朝要叫做謀朝篡位呢，都是講義一套。 要證明嘛，即是自己先是真命天子嘛。 冇錯，你的異象有得唱民謠啊咁樣啦。咁，啊，但係呢，啊， 當你望嘅時候又係咁。 嗱，呢單嘢 呢，餅歌啊，係啊，咩啊，啊，八月十五中秋啊，啊，驅除鞑虏啊，全部都係呢度，要做皇帝係咁樣。 係啦， 啊，要打到你都係。 係古代嘅論述，好似而家嘅 Facebook。 冇錯， 差唔多咁上下啦，係咪？但係呢，我發覺上個禮拜呢，真係叫天降異象。呢，這個異象就唔係假異象，係真異象。 係啦，我 點解咧？ 我期期都有買，但係嗰期就冇買，因為花大陸。 我真係試過買過，就係五要六八九一二三四五七十複式七十蚊，我真係買過兩期，冇可能繼續期期都咁買嘅，七萬蚊好撚貴噶嘛，又唔中嘅，基本上輸夠硬嘅，點估到係嘛？一二三四七同埋十就開六合彩頭獎， 三十三 特別號碼三十三。呢个是天降异象， 系啦， 唔捻要六八九就可以生生啦，香港系嘛，就可以发达啦，系咪？佢个尾数如果系十八仲好啊，十发啦，吓，当然咧冇咁完美，已经好完美噶啦，一二三四。 因为点解唔得咧？因为冇咗六八九啫，共产党依然存在嘛，所以只可以有条生路，生生， 冇错啦， 不能十发， 系啦，就未必系十发嘅， 啊，未到时候， 系啦， 所以咧呢啲卦咧系准嘅。 冇错啦，天降异象啊，六合彩显示梁振英咧就应该冚家产，系咪？冇晒啦嘛，六八九都冇咯，仲要唔要六八九？ 喂，嗰，那个题外话，佢有听我呢个节目嘅， 系 有位大哥，有位大哥听我呢个节目嘅， 系 我公开呼吁下，今年年头我见到佢。就大家即係因為生意上佢打份工，咁我走去交單嗰樣，見到佢，佢同我賭，佢話梁振英啊，今年十年任務我好啊，賭餐海鮮餐，我話聽者有份，成間佢間公司咪請我公司咯，佢間公司所有人嘅聽者有份， 係， 跟住唔好玩咁大啦，講咗就唔算數， 哦， 跟住成日串串供啊喺我面前早輪啊六八九一上去握完手。啊！握完手啦，咪即系去完啦，啊，去完噶，啊， 去秘鲁， 去完秘鲁握完手，我都话噶啦，啊，赌唔赌？点点点点又喺度吹，我话入海鲜餐， 系， 因为一人攞皮嘢出嚟摆喺度，摆个公认公正人度， 系， 啊，边个赢就边个立，我嚟食海鲜， 系， 又同佢讲，跟住佢翻咗去缩咗之后，佢同我讲，使乜赌咁大啊？玩下啫嘛，赌早餐咧，我一听到我第一时间个袋就揞四廿蚊出嚟，我话就俾你，我输啊！ 我当你赢咗啦， 当你赢咗， 系先咗你。 屌！呢几日仲讲紧，我而家公开呼吁，系嘅就听日一人攞皮嘢出嚟，就摆喺大红度。屌你老母大立啊！唔好赌四廿蚊，嗰四廿蚊我日日请你食。屌你老尾就系，继续。 好，继续。嗱，唔系我哋咧就。其实都有少少主观意愿，就觉得咧， 唔系输到底啊， 唔系就觉得咧，佢系唔适合做呢个继续落去嘅，因为咧，即系你香港一个咁高度发达嘅城市咧，其实系一个咁撕裂嘅人咧，有啲咁多居心、咁多阴谋诡计嘅人咧，其实真系唔系好适合。始终香港咧系应该系做生意嘅，系应该揾钱嘅地方，系咪？ 而家问题又调翻转讲，就系而家啲大学生佢感受唔到佢有。 希望冇希望啊，系啊，因为咧，你连佢唯一嘅希望都打玩灭咗啦嘛，出到嚟打份牛工万几蚊，又冇最紧又冇晋升阶梯又买唔到楼，又冇希望，系咪？ 系啦，自己又反抗，又唔认同大陆嗰度，即系大陆嗰度当然唔好啊。 系， 但系问题就系，当即使有个机会嚟，你都抗拒佢，因为而家我都话啦，香港同大陆系扣死咗。你唔系同美國佬扣死咗，你而家同中共扣死咗。 系啊， 系咪啊？好似我好多大陸嘅網友同我哋講，佢哋明白我哋香港處境，但佢哋亦都知道冇咗香港係唔得嘅。 系啊， 佢哋喺度，我哋喺度扣死咗。但你唔承認佢，唔代表佢冇不存在啊嘛。 係，即係舊年張德江嚟香港，我最記得清楚就係青年新政同埋本文前，嘿，我哋唔承認佢，我哋當佢冇到。 佢就唔存在啦。 而家就係张德江人大释法啦嘛，就係佢剥夺你嘅议席㗎嘛。咁而家有冇当佢有道啊？ 係啊，黄杨达你喺边撚度啊？ 係啊， 屌你老咩仲喺度科緊金啊？而家屌你话筹募经费出嚟补选，补选条撚啊，你选就有。 啊，去你唔使去补选嘅，你去中联办选啦，去选滨州啦，屌你老尾。嗱，咁我哋咧即系睇翻嗰个叫做清，即系其实而家近呢两年嚟咧，好多本土派或者反对派比较激进少少嗰啲咧，就诶你呢啲蝗虫、大陆猪、大陆閪吓，全部都是即是话投共啊，同大陆有关的投共。喂，老实讲啊，香港各行各业你都投紧共噶。最明显系乜嘢啊？系食淡仔啊！淡仔系乜嘢啊？以前边捻度有人食云南过桥米线噶？系咪啊？食嗰啲咩酸辣粉啊？咩番薯粉啊？ 伤心酸辣粉。 一个食酸辣粉，一个食嗰啲咩薯粉。喂，呢啲系四川、系云南、系嗰啲蝗虫食嘅嘢嚟噶。香港边捻度有香港人食噶？你食淡仔嗰啲本身就系蝗虫。 食烧鱼。 吓 啊！烧鱼麻辣鸡煲 系啦，鸡煲烤活鱼。喂，你唔该，你谂下你投咗几多次共先？ 嗱，我同你唔同啦。啊，使顺德人啦，食呢个 顺德菜， 啊，食顺德菜，我就唔觉意都撞到你，证明我同你咧就大广东香港人。 系啦，我唔系广东人，不过我好中意食广东菜，我就唔食啲四川菜啊，乜鸠嘢云南菜，我全部唔捻食嘅，系咪？喂，你讲到尾，你哋最投共噶啦，系咪啊？你有冇食大家乐啊？有冇饮维他奶啊？所以你知唔知大家乐个老板姓罗嘅，系全国政协嚟噶，系咪啊？食大家乐即系投共咯，你资助共产党嚟噶。 佢无视佢不存在，我无视呢个老板啊嘛。阿杨洋啊，成日话食粮，佢 Facebook 做咗，我今日食粮， 佢淡仔， 淡仔米线， 系咯， 屌你老 味，资助共匪咯， 系啊，好简单，你黄杨达、郑松泰。当时喺元朗散水嘅时候，咪全部淡仔咯， 系啊， 系咪好简单啫嘛？ 喂，好简单讲一句，喂，食淡仔嗰啲，好明显你都系支持共匪啦。呢班人就系蝗虫，就系你口中讲嘅蝗虫嚟噶嘛？佢系嚟吸住香港嘅经济噶嘛？将一啲劣质嘅饮食文化带俾香港噶嘛？ 所以我是香港人，因为我帮衬茶餐厅瑞士老板，个对面新星屌你老尾，帮衬本土打边炉。冇麻辣火锅， 系 啊，所以我哋呢啲真正嘅香港人， 我从来都唔去食鸡煲，从来都唔食淡仔仔嘅原因啦，因为我哋香港人，系咪？喂，你要上纲上线，呢啲就叫上纲上线啦，系咪先？ 系啦， 吓，咁我见到好多人咧，其实都涉嫌投共喎。你知唔知你四周你买四周紫菜，你投共啊？ 系啊，个 老板戴个老板戴德峰就系全国政协，而且搵过百亿身家，系啊，全部投共，全部都系共产党。你哋帮衬佢就资助共产党， 系咪？ 咁咁多人，老实讲，咁多人资助共产党，你哋话俾我听，你系本土派，你话你我即系你话你哋系反共爱香港，我唔系睇唔出咯。从你嘅行为， 系啊， 我觉得你睇下淡仔越做越旺，而且仲有咁多本土派支持，分明你啲就系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你本身就系一个共匪吓、啊，你又资助一啲共匪企业，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好唔开心，见到呢啲人系嘛？ 所以我食赞岐乌冬同埋味千拉面，虽然佢哋有翻大陆做生意， 其实味千拉面都系大陆， 系啊，冇 都系大陆喺大陆开， 喺大陆开香港开，但系香港人做老板， 香港人系， 起码都仲系香港人。 唉，所以咧，好唏嘘啊！见到呢啲嘢系嘛，即系口里算不，身体却很诚实系嘛？ 系嘛？而家何况中共嘅即系咧嘅武器啊，各样嘢，虽然咧吓，佢承认咗上年有十架军机。啊！收咗皮， 坠毁， 坠毁， 千二十 系啦。但系咧，佢哋喺我哋隔篱，我哋香港人，如果你冇一拼咗一死，或者同佢搏命嘅意思， 其实冇用嘅。就算你拼咗一死同佢搏命，你都系死交硬嘅啫，二轮击石。即系咧，香港同台湾嘅地位有啲唔同。台湾有一海之隔，而且咧，佢有一个本身有个政府喺度，有军队，佢有啲咩事，美国都搞唔掂，所以美国系会协防。你香港 香港是不会有美军来帮你护驾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老实讲想都想不到。还有啊，你香港人又没有军训，唉，你话俾我听你独立，你同一啲即係点讲啊，今日呢都仲系冇公开嗰啲呢，仲系打緊散工啊，三日未食过一餐正餐，未食过一餐碟头饭，都系食公仔面解决嘅人，突然间话俾你听，唉，我考虑㗎，听日可唔可以做国家主席呢，真系。 咪有军训。 系咪痴人说梦啊， 唔系黄杨达未有少年军咯，但系你训练嗰啲有冇讲你训练啊，扑街你上擂台。一阵间俾人 KO 啦，屌你老母，系咪啊？ 都有分几钟嘅， 都有分几钟啊， 都打到分几钟， 俾人打分几钟啊？ 系有人打 算系咁啦，屌你即系挨得分几钟？ 系啊， 啊，即系原来你又叫啲跟你啊学拳嗰啲就出嚟挨分几钟？ 咁如果你话挨得打嘅都好啊，但系问题唔得啊嘛，佢唔应该投降啊嘛，应该继续啊嘛，坚持落去嘛，系咪？佢都冇坚持落去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见到香港嗰个局势咧，坦白讲有啲心淡。即系你话究竟你支持嗰样嘢，仲有冇一个必要咧？我觉得，我开始好怀疑，因为咧，你见到即系你成个嗰个政局，即系老实讲啊，你话要同佢对抗，唔系话唔同佢对抗，有啲嘢你系要争取我哋合理嘅权益。喂，你唔好剥夺我哋嘅权益啊，系咪先？你亦都冇理由剥夺我哋嘅权益攞去贴一啲人咧。 系 问题就系而家好多情况。明明唔系就俾人讲到系，系嘛？红十字会都有俾人造谣啦，话香港嗰啲血捐去咧就俾大陆嗰啲权贵用。 嗰个其中有一个表表姐高慧贤，你嘥卵气啦！你啊屌你老乜，成日话人哋蝗虫，嗰啲正仆街点样低？屌你老乜，除咗用 iPhone 都唔柒好用啊嘛！你欣赏 iPhone 又话屌你老乜佢大陆做，你咪资助紧大陆人咯？哦，原来你要用嗰样嘢就唔计较佢大陆做。第二，你而家同黄毓民咪匿埋喺加拿大咯，系咪喺间屋度底玩煮饭仔咯？加拿大人睇你咪蝗虫咯？点解啊？因为你又侮辱人啊嘛！加拿大人做咩？最大爱啊嘛！魁北克省独立又可以出嚟讲，系咪？同志又冇问题，你系咩人啊？你凭乜撚嘢要做加拿大人啊？ 佢如果唔係新議案咧，就可以成為加拿大人，好容易 嘅。 咁所以因為香港嗰啲藝員咧，就俾人哋懷疑佢係新議案成員，就做唔到加拿大人。加拿大個門檻都好闊嘅，係咪？咁亦都當然亦都有啲黑社會係成功移民出去加拿大嗰度發展。 係啊，唔好講啦！而家加拿大最大嘅移民係乜嘢？唔係你口中嘅蝗蟲咯。你仲要特係啊？你仲要特登走去加拿大抽蝗蟲？你有冇搞撚錯啊，高慧賢？ 福建啦，好多福建人嚟咗加拿大， 屌真系不知所谓。 最出名嗰个叫赖昌星，嗰个杰出华人，系嘛？ 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我有阵时咧，我成部唔系我苹果日报嘅忠实拥趸嚟嘅， 系 啊，同埋俾我讲多句呼吁，肥佬奶，我唔识你，但系咧加8蚊系冇用噶，系支持你嘅，你就加个10蚊。因为唔争嗰2蚊嘅， 唔系成 报嘅， 成报而家都8蚊啊嘛。 系啦， 我今日见到成报卖8蚊啊。 一家大头加到10蚊，你要买你嘅报纸就继续买，你明唔明啊？而家仲买你嗰啲报纸就即系死忠 fans 嚟噶啦， 系啊， 即系好似我哋呢啲仲肯真金白银就唔争2蚊啦，好似一周刊即系阴公啊，博嗰本东周刊2/3啊， 系 真啊， 系 啊，做翻啲好啲，越做越缩，做生意只有冲噶咋，唔可以缩噶，系咪啊？赌钱一样，赢就谷。输就缩系唔啱噶，做生意只可以冲噶咋， 系 越做啊越缩，唔可以咁噶。啊，你啊老萧嘅口中嘅十大英雄，攞翻啲英雄气概出嚟，我哋真系支持你嘅，加到10蚊，我都买，我公开呼吁啲支持者买。 系冇噶啦，不过坦白讲啊，有时咧。坦白讲系帮唔到啊！点解咧？你以好多嘢，《苹果日报》咧，本身佢哋都系刻意做出嚟好多嘢。你即系嗱，佢哋好中意做神嘅，好中意有啲揾啲话题嘅。譬如话嗰排黄之锋咁啊，炒黄之锋；嗰排梁天琦嘅炒梁天琦， 今期咪炒肥鹏 咯。系咯，肥鹏都少早一排炒粮油啊。咁佢哋咧，总之就市场，佢哋都系市场导向嘅。佢哋其实咧系当一门生意嚟做。你话肥佬咧系咪真系信仰民主咧？我觉得都唔系。 我都知道，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要求生存。我 支持你肥佬禮，雖然你都係市場導向商人重利，就無祖國。 唔係佢唔係無祖國咁單咁咁簡單嘅，好多時候即係你見到，即係你見《蘋果日報》係喂芒果佬都講得啱嘅，係真係富人富道，而且咧係叫做咧。断章取义就攞一部分出嚟咧，就根本就系乱咁嚟做假新闻，一捻样嘅《苹果日报》都系做呢啲嘢嘅。而家个内容农场其实都行紧《苹果日报》条路线嘅啫嘛。 冇话佢唔系，但系而家香港真系得一份反共嘅报纸啫嘛。你唔支持佢，连最后尾份反共，你睇《苹果动新闻》冇《苹果日报》就冇《苹果动新闻》噶啦。 咁啊系。 你要睇一周 pass 冇一周可乐，咪冇一周 pass 咯，系咪啊？唔系个个老萧。咁噶嘛，可以最新消息一分五噶嘛，五再乘四噶嘛，等于二十噶嘛一日。 系，咁冇办法啦。嗱，咁啊，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就再倾啦。